好啦，星期二得到，今日真系星期二。 录紧嘅时候，今日系2月21号系嘛？20定21啦。 哇，今呢期我哋成日频频出招吓，不停咁录啊，好勤力喎。 哎呀，冇办法啦。 啊，喺呢个社会嘅多事之秋，我哋一定出嚟主持公正，变身做超人。 香港兴亡，匹夫有责啊嘛，我哋系匹夫， 而家咧 尽责任噶嘛。 而家老实讲咧，真系分分钟。一个礼拜六三日都唔够，因为啲新闻实在太多。 系，咁你三日太辛苦啦，大家都要揾食系嘛？即系虽然我好得闲啦，咁但系都唔能够咁啊，都要照顾大肥，个大肥忙啲系嘛？ 唔系啊，而家都系咁啦。你睇嗱，啱啱就贪增落镬，之前啊七警，跟住咧听日就财政预算案系嘛？ 系啦， 啊， 咪有几人精彩？七警最精彩系七警。后面嗰啲嘢先精彩啊！ 系非常精彩，精彩到点咧？精彩到咧，有一位亲政府团体社团吓新义安嘅龙头家族一位夫人出嚟撑乜嘢啊？撑反黑族，七警全部都反黑组嚟噶嘛？系咪？哇！第一次，即系你唔会啊听到咧， 即系你唔好话社会撕裂。而家警民合作已经去一个高峰啦， 唔系啊，系和谐到不得了啊！ 系啦， 除咗跛豪年代，冇一个社团人士咁撑差佬噶，你明唔明啊？喂，差跛豪系同啲嗰啲叫做探长啊，情如手足，因为探长日日都帮佢鸦片上落噶嘛，系咪先？搵鸦片， 冇错啦。 咁但系 水警啊，睇住水路系咪？ 系啦， 六警啊，维持呢个 点嚟咧？个系帮佢开，帮嗰啲鸦片开路 啊，帮佢哋睇场 啊，睇场 啊，保证佢哋安全。 系啦， 啊，唔好俾人哋打扰佢哋做生意。 冇错啦，系咪？咁你谂下啦，你点能够会即系点个全世界都谂唔到噶嘛？系咪先？即系咧一个地方。扫毒组竟然同毒贩或者毒贩出嚟声援扫毒组，系嘛？ 都高难度。 又或者咧走水货人出嚟声援海关， 系啦，冇错 吓。走水货系走私啊， 系啦，冇错。 走私，尤其是走私嗰啲翻版碟，又或者系走私嗰啲咧未完税产品香烟，系嘛？一个走私集团嘅主脑吓，佢竟然出嚟撑海关，即系咧，我哋会觉得咧人间有情。是不是香港社会几和谐啊是不是啊 几时有撕裂啊 是啊 是啊我但是很怕屌你想起个啦纷纷因为啊向太呢次咁嘅疑举之后纷纷啊所有嘅啊新 Beyond 嗰啲全部出嚟屌你想起自首啊 唔会你搞错啦以后啊警察呢是不可以拉得新疑案的因为这个团体。 新疑案 这个团体不是我这个团体是亲政府团体来的。爱国爱港亲政府团体。喂这些团体不单止不能够拘捕还要多多包涵。 这个我知啊屠四区当年都讲啊屌你想起爱国。啊黑社会都是爱国的嘛。 哇现在不单止啊黑社会是爱党添啊。党不喜欢的人黑社会出来制裁他。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呢是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其中一滴润滑油嚟嘅係咪所以话向太呢嗰、那个叫做呢功不可没嘅。不过咁我要谴责一个人。 黄毓民。 全世界都可以批评向太只有佢冇资格。 黄毓民。 呢个芒果佬琴日嘅自己节目嗰度批评啲黑社会真係撑差佬 啊反黑组啊。 黑社会养大嘅。 吓、啊、喂你係黑社会养大喂呢个人嘅老爷啊。 是恩人嚟噶， 向前是你恩公嚟嘅，吓、啊、再造之恩啊，系咪先啊？你只能够有钱去台湾读书，就因为向前，呢、這个唔好计。我哋讲翻，我哋记性好啊，就系、是、啊，2013年之后啊，你同老萧反咗面，你曾经话过啊，老萧唔捻俾翻啲钱你，你要将啲股份卖俾向太，叫向太去收啊，叫向太去收数啊。而家点解突然间出嚟批评向太啊？吓、啊，向太系你自己有嚟嘅，你连俾律师信老萧都系揾向展伟律师行嘅，吓、啊，点解突然间批评起呢个向家？喂，咁样做人有啲唔公道，好唔公道。 哇，咁呢个系芒果佬嘅一贯性格噶，几时有公道过啊，大佬？ 即系好多事咧，公唔公道算咧，呢个唔啱数。吓、啊、规矩嚟讲唔啱数，唔啱数就点啊？唔啱数啊，梗系要人哋烧你数簿噶啦，系咪啊？条数都唔啱， 系咪？咁可能而家咧叫做贵咗啦，啊，即系冇争维维啦，啊，即系冇出边冇计数啦，系嘛？ 唔一定嘅，可能冇争新义安嘅外围啫。 系啊，佢以前帮马德做嘢，马德过咗底气十四。 系啦，冇错啦，系嘛？所以而家要啊认祖归宗， 系 啊，佢都过埋底， 系可能过咗底啦。唉，咁啊唔知啦，即系咧，即系警民方面咧有一个叫做咧。升华到佢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水乳交融， 真系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系咪啊？所以话咧，香港嘅社会系有希望嘅。你当见到向太出嚟撑黑嘅反黑组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唔系我哋即系一般人睇得咁差嘅嗰个社会，系非常之融合。 呢个唔出奇啊！人哋而家我所谓叫做咩啊？共匪国贼，而家国民党咪大把出嚟撑呢个共产党，共产党又不停咁撑国民党啊！国民党先系政党，你台独唔啱，系咪啊？ 国民党喺台湾嗰啲退休嗰啲将领咧，翻大陆去开会噶喎， 系啊， 啊好有咩噶，好即系好好爱国噶喎。 所以而家呢个社会咧系咁样先至得嘅。 哦。 咁啊，连战都走咗阅兵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记唔记得？ 旧年 系啊， 旧年定前年啊？嗰、那个 七十周年。 系。 所以我咪话咯，而家系我哋呢啲啊，冇跟住个形势转啫嘛。而家嗰啲全部都啱嘅。 即系咧，人哋进步，你冇进步啫嘛。 都唔系，我都知啊。当一个黑社会去投靠一个更大嘅黑社会，系啱噶嘛。 哦，系。 啊！你明唔明啊？共产党最大嘅社会，咁你而家香港嘅公安 战略上 系啦，冇错啦。你一个黑社会，佢而家嘅声势啊，同埋力量比较微小嘅时候，佢要投靠一个更大嘅社会。 系 而黑我哋最大嘅社会共产党咧，就而家咧就系控制紧我哋香港嘅公安，所以佢系啱嘅。 唔系，当多黑社会咧发展成又有警察又有军队嘅时候咧，咁嗰个咧就变成一个政府啦。 冇错， 系嘛？咁啊，喂。讲咗好多题外话，我哋要介绍翻今日咧，系我哋原班人马主持吓。今日有刁拔， 系大肥， 大肥同埋我，咁啊要同大家讲翻嘅。咁因为咧，我哋上星期五录咗个特辑，咁啊变咗咧礼拜六凌晨啦吓， 推三点钟 ，Alex 就瞓，即系挨到三点钟先有得瞓，就帮我哋上节目。咁啊，亦都系都。各位网友都多多捧场，咁啊虽然喺有台嗰度咧就星期一挨晚先出嚟，系咪？咁人哋礼拜六唔翻工要放假噶嘛，系咪？咁啊变咗咧，喺即系要靠听香港网台嘅网友咧就要迟两日啦，因为咧香港网台嗰边咧就喺迷米嗰边咧就攞嗰、那个数据嘅。所以要老蕭嗰邊上咗，我哋你先要你先可以喺香港網台聽到。 不過咧呢度咧，我都讚揚阿蕭生嘅，我都話我承認係蕭粉喺我哋咧咁樣不停去鞭撻佢嘅時候咧，佢哋仲依然容忍我，證明氣量胸襟都夠嘅， 胸襟絕對夠，叫做咧宰相肚裏能撐船，係咪？即係我哋啲小人。即係自然梗係長青青，係嘛？咁我哋清完啦，我哋要讲翻嗰个叫做咧，三月十八号网聚啊，因为咧就过冇几耐咧，网聚冇几耐咧就系特首选举啦。咁我哋到时咧咩心情唔知啊？咁大家尽量以一个宽容啲心情，我话呢个世界咧就唔会世界末日嘅。我哋咧任何事，我哋都应该咧向好方面谂， 冇错， 系咪？咁即使我哋估错咗，吓输咗一只。牛俾阿萧生，即系佢肯受嘅前提下啦 吓。阿 Larry， 你准备啊两只牛啊，话俾你听啊。 系嗱，因为头先我同大肥讲喂，嗱掂晒啦，因为咧我哋到时叫 Larry 开张 check， 嗱摆喺度，咁到时赢咗咧，我哋私人嗱你又分两只吓，跟住另外七只咧，我哋攞出嚟咧就点咧，请嗰啲网友食。 系啦，冇错。 叫做希望工程，人人有牛食啊！七只牛， 系啦， 搵到扑街。 咁啊，而家 Larry 咧，嗱喂喂，亦都咁样讲，阿 Larry 咧就四月一号咧就翻去呢个湖南山区。 系啦， 啊，咁咧我希望 佢希望佢喺上面捐咗间希望小学。 系啦，咁咧 就。帮啲小朋友 系啦，咁咧就而家咧就募集紧文具，咁我咧公司暂时做住仓先，咁如果有啲人有兴趣咧，就可以联络我哋，可以送啲物资过嚟。佢咧四月一号就翻去，咁我亦都希望咧佢能够赢到呢七只寒牛，咁咧就送上去，等我哋所有嘅山区 貧農嘅小學咧就全部人人有牛食，走私上物我負責，係啦、啊，重操故業， 大匪重出江湖出嚟走，幫你走兩隻牛，啊唔係七隻我就留翻香港食， 係啦，我哋走兩隻牛， 冇錯啦， 唔撈好耐噶啦，但係都仗義幫忙， 係啦。喂，到时真系俾公安拉到，话呢啲嘢系小朋友食嘅，唔系我个人嘅得失嚟。 系啊，冇错。 系啊，呢啲系大义嚟嘅，系咪啊？啲公安都会放行嘅。系、啊哎、好啦，见你咁仗义系咪啊？个人系嘛，为咗小朋友走私两只牛翻嚟，好啦，咁啊放你一马啦、啊。 最多我食一只嘅啫咁。 到时唯有摆翻低一只，同公安讲数啦。如果真系俾人拉到嘅话，啊嗱咁啊。网聚方面咧，咁大家报名啦就唔好喺三月十五号先问我哋仲有冇 位。系冇错， 因为过往经验咧，系好多网友甚至乎三月十八号上就问我哋仲有冇位嘅。咁、啊、当然咧，到时问咧就梗系冇噶啦。如果到时仲有位，我哋咪好捻大镬吓。 系啊，冇错，停咗啦。 所以千祈唔好咁问。 其实喂，讲翻正题，第一节讲乜嘢先？ 嗱，第一节咧，我哋咧一定要讲翻咧一啲普天同庆嘅嘢，系咪？喜上眉梢，喜出望外之外咧，仲有一只喜事重重。但呢只就唔系郑人云嘅呢只喜事重重吓，当时喺咖喱坊嘅，系老坊。咁点解话要喜事重重呢？因为七警入贼之后咧，跟手有一个大人物啊，比七警更加大嘅人物咧，就入咗贼啦。 哦，大咯！ 呢个咧就叫做咧就叫做前特首，叫曾荫权。嗱，咁因为佢今次触犯咗一个法例，叫做公职行人员行为失当啦。咁事实系失当嘅，即系咧，香港系法治社会，你特首唔系义务服务社会噶嘛，系咪啊？你系 well pay 噶嘛， 出紧粮， 你好捻多人工噶嘛，政府养你一世噶嘛，嗰啲钱系香港市民纳税攞出嚟噶嘛，系嘛？你又有。前特首办公室用啦，出又有保镖啦，系咪惊你俾人暗杀啦？好似金正男咁样啦，系嘛？咁样你都仲唔知足系嘛？即系咧，你要因为呢单嘢咧系警督所有公务员，千祈唔好有啲咩利益去收受或者系享受人哋嘅好处，因为系唔值得嘅。你将来嘅退休好，唔系讲你嗰个人有冇面子啦，七十二岁要去踎监系嘛？当然你都唔使踎啦，你又即刻转头入咗医院咯，系嘛？咁啊好，都算系咁啦，又唔使要你喺入边洗厕所，系咪用牙刷吓？ 特别系咁嘅年纪， 系咯。嗱，即系老实讲，你话啊，七十二岁系真系嘅，大家应该同情下。问题你都即系同一七警一样啫嘛。你去东海花园攞嗰层楼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呢单嘢系唔可以咁样做嘅咧？系咪？你颁过嗰个咩 紫荆勋章？ 咩紫荆勋章俾嗰个何周礼嘅时候，有冇谂过系唔妥嘅咧？你想嗰啲富豪嘅嗰个私人游艇同埋私人飞机，有冇谂过五嚿水买唔到一张船票咧？ 呢、這个即系其实咧，当一个人有权嘅时候咧，就好难讲，因为权力令人腐化系啱嘅。 系， 即系当年嘅王建秋大法官，个未来女婿啊，请佢搭头等机位都唔啱。 哦，系啊， 啊都要话冇得咯。 系啦、 啊，评机委主席都要收档。 系， 系咪啊？ 咁佢个女咧就吐气扬眉啦，系嘛？ 即系更上一层楼 啦，嫁得俾纯官系咪？ 啊，就嫁俾阿大楼个老细。 系都唔算老细嘅，即系大楼嘅一个比较尊敬嘅人嘅仔 啦， 嫁俾阿纯官啦，系嘛？咁老实讲啊，即系你做紧公务员嘅时候就要检点啲，好多嘢。我其实公务员，大家如果有听我哋节目都知道，我哋成日都爆公务员啲嘢噶啦，个个都系咁做。每一分每一毫嘅着数都要领到尽。 你所有公用嗰啲原子笔啦、纸啊、纸巾啊，屌全部都拎晒翻屋企噶啦。 唉，都系曾荫权啊，一行成六七十人啊，去到美国访问啊，冇 book 酒店 book 错咗，临时啊，佢攞张卡出嚟佢碌啊，要赚嗰啲飞行里数啊。 冇错啦。 喂，真系呢单嘢，个个嗰阵时啲个个都望住佢啊，特首咁捻样啊，系啊。 佢竟然夠膽做， 佢不嬲都系咁噶。最好咧，第日买埋奶茶，佢都可以攞佢全个特首、全个政府总部，如果买奶茶，佢可以碌卡，佢都碌啊。 我告诉你。 不过他这些呢就眼界比较即是平凡一 点。因为他们的出身呢是年年都是这样舔的，所有公务员都是舔那些政府福利。你想想林郑月娥不是吗？林郑月娥为了他陪他的仔，他不是申请自己 降级就可以去到英 英国。 喂，你用香港的政府的钱帮你凑仔而已嘛。 但传闻好像说他是奶了东西才申请这样做。 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不是政府官员，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风，如果你有收到的你去收下。啊， 是不是？但是我都是这样讲，不会是奶嘢的，就是变相停职留薪送你去那里。我相信都是。 他有臭仔又有钱收少一点，对他计个数的嘛。 不过这个林郑真的没有人性。是咪臭仔咋嘛，应该一家大细睇戏㗎嘛。佢个仔话喂阿林郑阿妈对我好好㗎，佢嚟到呢照顾我都冇同我老豆睇过一场戏呀。屌你老母，你全家大细去㗎嘛睇戏。 喂，你系咪屌佢老母先？ 哎呀。哇，你佢哋好严重嘅指控，我唔啱，我唔啱，我认错，我成日都认错，但呢次真系终身咁认错。阿林郑个仔我真系对你唔住，我真系冇屌你老母。 你如果应承咗你要做噶啦，你 系啊，冇错啊，真系。 所以咧，说话唔可以乱讲啊，嘢可以乱食，知唔知啊？嗱，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啲公务员咧，系真系专门贪埋啲小便宜噶。呢度攞多两支笔咧，嗰度啊，嗰啲信封啊，攞一沓啊，嗰只嘅，连邮票都攞啲翻屋企用啦。 喂，百分百啊呢、這个，我识好多公务员去真嗰几，哇啲。咩都 揾到好多嘅，有史前皇冠牌啊， 系啊，冇错， 信封啊，唔要都攞一沓翻屋企嘅，系嘛？ 啊，咁九七年之前啦，因为曾荫权佢系九七之前嘅公务员晋升嘅，佢有九七嘅优良传统，我相信佢屋企都大把皇冠牌嘅， 系。哦，喂，你唔记得嗰次嗰一镬咩？佢帮佢个仔写信咧，就用咗呢个用财政司嘅信纸写噶。 屋企多， 唔系嗰封信纸系要人哋俾佢机会佢个仔嘛，系嘛？跟住佢个新抱考试唔合格，又请嗰啲主控、嗰啲主考官食饭，屌你老味！喂，你专门做埋啲咁嘅嘢嘅，系嘛？你系咪想用你嘅人威压服人哋咧？系，好明显系， 即系等于卡片 show 啫嘛， 系一样啊， 一样。 喂， 做嘢一样。 中国人系咁噶，中国人个捻个都系咁噶。喂，希望话俾你知，喂，我系官嚟嘅，好捻大噶，我呢个官要你俾面，要你俾着数我嘛，你唔俾着数我都要方便我嘛，如果系梁振英点会连去丰泽买嘢都要人哋中午十二点之前一定要送到，如果唔系你会好大镬啊，系嘛？唉，真系 唔记得咗佢买乜嘢嗰次， 电器都唔知乜嘢电器啦，好似系千零二千蚊嘅啫，总之平嘢啦，唔系买。 所以李嘉诚又由此对佢唔妥啦，轰炸我嘅，屌你老母，你而家你搞串我啊，Buddy，屌你老母，低唔支持你， 系冇错，你太谂啊嘛，屌你，嗰个冇咁大势力啊嘛。 我执咗啦， 百老汇 嗰阵时未执噶，梁振英卖嘢嗰阵时。 系啊，即系我都系咁样讲啊。所以咧，你哋阿梁振英同阿李超人咧，嗰个仇恩 就 系 一早捉即落。 冇错啦，由风仔呢单嘢开始中落嘅。 哇，咁啊真系耐咯。 屌你乜？你连冚家拎买嘅电器都咁甩钱，响躲啊？可能算报告上去一层报一层，喂，有个行政会议召集人嚟，叫我哋送货一定要好准时，今日好大镬，系嘛？咁又唔捻掂噶嘛？嗱，我哋咧要言归正传，讲翻呢个贪曾。嗱，佢咧坦白讲，真系唔系大奸大恶，但系咧 小便宜啫， 佢系真系好贪小便宜嗰种人。而呢种人咧，其实所有公务员都系嘅，因为咧你入到去公务员一个大将纲嚟嘅，你一定系咧。上面嗰个话你唔贪，我都教你贪啊！点样去攞尽政府每一分每一毫？里面呢，如果系正方形嘅咧，就舐唔到噶嘛，有一滴噶嘛。哎，佢教你搵一次纸摄埋去，将嗰最后嗰滴都舐埋。你明唔明啊？佢系一定系咁样嘅。 总唔知所有咧公务员咧应该有嘅福利咧，你自己唔识方法去申请，佢都教你点样去申请到。 系，咁我另外仲要讲多单嘢。我早两日咧，我去有个朋友同佢食饭，咁佢话俾我知咧。佢阿爺真正即係真係嗰個阿爺咧，係退休差佬。咁佢屋企好多好多差佬嘅。佢阿爺過咗身，佢阿嫲可以去申領嗰份長俸嘅。原來， 啊， 係啊，可以繼續攞。佢話好簡單嘅咋，寄個身份證同埋個户口，填一份嘢，第二個月轉帳就去佢阿嫲嗰個户口噶啦。 佢阿嫲攞到而家，佢阿爺死咗好多年啦，系攞到而家，即系话唔系一世嗰份长俸，系一世有多。因为咧，佢如果早得死得早，当然啦，你话阿嫲同阿爺一齐死，咁梗系冇得攞啦，系嘛？但系而家佢阿爺就死咗啦，但阿嫲就攞咗好多年。 哦，即系死先嗰个就即系俾就可以俾。即系遗孀， 配偶系遗孀，冇错。 即系遗属可以嘅， 系啦， 咁嘅。 系啊，佢话佢而家仲攞紧。咁因为有啲网友会问，喂，咁其他纪律部队系咪？我唔知道。如果有网友知嘅，你话俾我知吓、啊，或者有人攞过，差佬佢就系噶啦，其中。 嗱，由呢一点咧，证明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哋咧就真系讲真嘢，我哋识嘅嘢，我哋相信嘅嘢，我哋先讲。 唔系，我哋听到翻嚟有人话俾我知佢现身说法，咁、啊、我当佢冇呃我啦，咁、啊、我咪讲翻俾大家听咯。 我哋认为识嘅嘢、 啊。如果你话俾我听，喂，你鸠噏啊，你讲大话，我阿爷死鸠咗就冇啦，咁样就断啦，咁你话翻俾我知吓、啊，即系如果有唔同 case。因为我遇到嗰、那个，可能佢好运啲啦，又或者佢有啲咩方法咧，我 睇下咩就系有冇职级嘅问题咧，又唔知啦。 我唔知啊，我冇问到咁仔细。佢话佢净系讲佢阿爷系差佬啦，退咗休咯，但系死咗之后佢阿嫲去攞咯，继续吓。咁佢阿嫲肯定唔系差佬啦，系咪先？ 系啊，不过而家讲翻贪争，佢咧只不过一个贪小便宜啊。其实之前做节目都讲过噶啦，其实真系。真系贪小便宜， 其实我 唔系大奸大恶， 一路唔中意贪争嘅人咧，系佢嗰种奴才性格。因为佢嗰种奴才性格咧，佢系其实由做以前港英年代嘅财政先已经可以感受到嘅。我争贪争系由1997年开始争到佢而家嘅，系咪？当时佢就出到嚟讲金融风暴啊，呢个97年8月出嚟讲啊，金融风暴啊，12月已经过去啦。 嗰阵时，二流分析员， 佢就跟住咧就话大摩系二流分析员，系啦，二流分析员，屌你老味，你就九流财政师，系咪先？人哋讲系会跌你个真噶嘛，跌捻到6000几点啦，最后系咪？咁所以话咧，呢个系其实系唔 qualify 嘅财政师嚟嘅，坦白讲，佢本身我一路都觉得佢系冇料到嘅，即使佢执二摊，系嘛，执董建华二摊做特首，我都唔中意佢，一路都唔中意噶啦。咁啊，去到最后咧。见捻到我啊，真系见到佢嘅憎咧，就系佢嗰种奴才嗰种太监性格咧。其实由佢做财政司已经系嗰只香港啊，想穷都难系佢讲嘅。中国好，香港好，香港想穷都难系佢讲嘅。 做好一份工 啊，咁所以咧，佢嗰种性格咧系令我非常之讨厌佢嘅为人，系本身从佢为人嚟否定佢 啊。但系咧，亦都有一样嘢嘅贪憎咧。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几任特首咧，佢都其实尽量去顶住北方嘅压力。 知呢个真嘅，因为讲黄仁龙出嚟作证啦，话佢刚讲案系嘛，即系佢又唔想释法嘅意思系。 系啦，好多嘢咧，佢想慢慢，即使佢顶唔住到，佢就拖，情愿唔做。 系佢会用公务员嗰种揸流摊，嗰啲叫拉布嘅方式咧。 虽然你话佢起， 其实佢先系拉布始祖。我觉得佢拉布嘅功力咧系比郁文犀利嘅，因为佢起码拉咗7年。 唔系 郁文嗰啲， 郁文嗰啲拉唔到布嘛，因为你一拉人哋剪得你啊嘛，嗰啲系做戏俾人睇嘅啫，就厄加拿大啊、美加嗰啲人嘅钱嘅啫。 冇错啦。 咁但系咧，你即系佢本身，你见佢嗰种对上面嗰种逢迎咧，即系嗰啲媚态啊，哇！ 咁你唔啱喎，人哋只不过做紧韦小宝啊，应相应嘅嘢啫，你都系金融小说迷喎。头先开口埋口，你已经讲紧连成缺啦，合拍行噶咯。 唔系，我系金融小说迷还一回事，但系咧，我系本身最憎呢种人，呢、這个冇办法嘅，呢、這个我系天生就系憎呢种太监奴才。系咪？當然，你話佢頂住上面，但係佢啲人話佢，誒為咗香港福祉，我唔係好覺喎。喺佢任內，高鐵就係佢拍板嘅喎，係咪啊？港珠澳大橋係咪佢拍板啦？好似都係喎。 係啊， 係咪？咁所以佢究竟係咪真係為咗港人福祉？我覺得唔係喎，佢係為咗佢自己的位，從來都冇為你香港人嘅福祉咧，佢從來都唔 care 嘅呢樣嘢。呢样我否定嘅， 因为好难搞，因为个权力来源唔系喺香港人嗰度啊嘛， 个 权力来源喺上边啊嘛。 但系咧唔系，但我都相信佢真系尽咗力去顶嘅。不过就系话喺某一啲层面嘅时候，大陆压落嚟，我系要起，佢哋唔起咩？系要使啲钱嘅，系咪啊？系要去付钱嘅咯，吓！但系起码喺法治啊，唔会搞到今时今日咁咯，够姜游行撑七警咯。佢都警察世家嚟啊，大佬！ 佢警察世家，黄仁龙好似都系喎。 系啊， 黄仁龙咧，当年大家记忆，如果记忆冇金鱼记忆咧，都记得黄仁龙当年都告好多社运人士。即系嗰阵时，黄仁龙个个都闹佢。不过而家有个袁国强更加衰嘅出嚟，你唔记得咗黄仁龙做衰嘢咋？ 你佢唔系做衰嘢，咁你有案佢要告啊嘛？啊，即系唔系帮边个讲啊？就系话你成咗案，我有证据，我咪告你咯。 嗯， 啊，我唔会因为你搞社运，我唔告你啊嘛。 嗯， 系咪啊？即系等于而家个七警个七个扑街，屌你打人就要告佢噶啦。 嗯， 系咪啊？唔系因为你自己个七个七，你当警察你大晒啊嘛？即系你社运都唔系大晒噶嘛？长毛系咪啊？系咪啊？黄浩铭都唔系大晒噶嘛？啊，所以我哋都唔会选你噶嘛？唔系因为你搞社运，我会选你噶嘛？我投票俾你公民提名噶嘛？系咪啊？一样道理啫嘛？啱唔啱啊？即系咧，只可以咁样讲，贪小便宜，奴才性格，一见到领导人就攞支笔、攞支拍子簿出嚟，跟住喺度写。 唔系领导人啊！是嗰啲同级嘅啫， 低过佢都系咁嘅，佢真系当自己系奴才嚟嘅，即系香港人咧有一个奴才去带领，其实都好大。 其实佢嘅情况就系、是、佢根本发懵冇谂过做呢个位 置，系呢、這个可以咁讲。 佢真系跌落嚟，呢、這个位系跌落嚟嘅，纯粹系跌落嚟嘅。你九七前老实讲，你过唔过渡到都唔知道，过渡到你谂下你前面有咩人？你仲有陈方 陈方安生，当时就陈方安生辞咗职。 佢先到你做政务司， 系顶上嚟做政务司。 咁就一个唔介意老董又要脚痛， 系啊， 咁啊到佢。 佢其实真系当时都冇人估到佢，谂其实排队都排唔轮到佢啦。 喂，成世人够运，可呢铺好似可能麻麻地喎。 系啊，仲有、啊、跟手嗰个财政司又阿松又辞埋职，完全冇，所以先焗要佢。如果阿松仲喺度咧，当时有机会阿松顶上都未定。 所以话咯，成世人都行运行到脚趾尾， 系 佢哋咧。喂，曾经有个传闻、哦，就是话因为咧佢咧回乡祭祖嘅时候搬咗个主坟、哦，如果咪成世都加山发过，就因为搬咗阿爷嗰个坟，所以而家佢先至摔落镬啫。 如果搬咗山坟之后贪污都冇事嘅，咁大家都揾多啲风水师嚟做啦，系咪？香港应该选个风水师做特首啦，系咪？而家你贪污嘛，而家你做紧嘅嘢行为失当啊嘛，你如果唔行为失当。边个拉到你啊？边个告到你咧？ 我今日唔系， 系嘛？ 如果佢行为失当，佢嘅对手唔系梁振英，夹 硬主重利埋，只系话鉴于公众利益，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唔起诉你就得咯。袁国强、胡仙案都系咁咯。 嗱， 当年嘅白发魔女系咪？ 嗱，因为咧有个网友咧就向我哋讲翻，因为我冇听啦，佢就话咧有人出嚟自首咯，佢系始作俑者嚟，佢。是因为受了大班的指示去 ICAC 就告这个黄楚标，跟住呢人家顺藤摸瓜、哦、原来曾荫权有收受利益，那个叫陶君衡，不关风水事的，是他识错人的，叫做呢，即是怎么说，有猪队友是吗？那个大班想即系督鸠呢个黄楚标， 大班想整黄楚标，咁又揾啊，咁啊见到陶君衡嘅真系 唔紧要，佢投诉到最后咩决定权，因为而家都系袁国强， 系 都喺梁振英只手度、哦， 即系呢个可以胡思案咁样，好似系咪？ 系啦， 又有公众利益啊，唔告 系啦，牵涉公众重大利益，咁咪唔告你咯。 唔系，甚至可以唔俾理由啊，佢唔俾理由先至系正常嘅。 系啦， 系啊，梁伟思蠢啫嘛，梁伟思如果嗰阵时佢咩理由都唔讲，净系话。 我哋内部考虑，我哋内部考虑噶， 证据不足咪算咯， 证据不足 系啦，因为权喺度，法官系负责判啫嘛。 即系梁爱诗老实喎， 系啊， 老实得滞啊，佢系。 袁国强系要你死啊嘛，所以我都成日讲，如果曾财爷有机会上到去嘅话，就大报复噶啦，因为嗰条线系咁样。 系。 另外仲有一样嘢，郑经翰佢今日都公开认错。话曾荫权有今日都系因为佢错啊嘛，虽然佢冇讲话佢督人啫，系咪啊？ 咁啊， 咁佢帮唔到堂堂上就已经系注定咗咁嘅局面啦。 即系有句古语咯，就系咧，我虽不杀白人，白人由我而死，系咪？呢、這个好似系南北朝时代。 所以话郑大班你冇料到咯，你竟然做两个。准特首同埋已经系特首嘅智囊，冇一个系因为你而得势嘅，仲要因为你而扑街，一个就 真坐监， 一个坐监，一个就波捞， 一个就选输咗， 系啦，选输咗都系因为你，你又唔应该净系道歉咁简单啦，喺我就已经好似切腹尽全责，切腹 啊，黄浩明听唔听到啊？呢啲先叫做，呢啲先至叫做负责任啊！ 唉，讲真啦，佢而家话俾你听喺曾荫权面前切腹，曾荫权都唔想理佢啦，系咪？俾你一世人最大镬啊，识捻咗你 有嘅。你自己出嚟自首，屌你老尾，你顶翻咗佢。 冇嘅， 屌你老黑社会大佬，顶翻咗佢。 出嚟， 顶翻咗佢。 曾荫权嗰啲系我教佢嘅，冇用啊！你教唆啫嘛，佢都行为失当公职人员，呢条罪咧 走唔甩噶啦， 你冇得同佢揽嘅， 走唔甩嘅， 都可以唔系嘅。 冇嘅， 佢已经话咗俾我听，因为当时爱佢智囊，咁咧我咧就谂住咧就为佢公布嘅，点知我胆小，我冇公布到，但系佢已经既成事实，跟住佢变咗局住，佢唔敢讲啫。其实我问题 唔得噶，冇问题嘅。你都任师任甩噶啦，你想帮佢下次啦，睇下有冇下单帮佢嘅，你帮佢顶下单啦，唯有 佢都咁啱嘅， 几多岁啊，仲下单？ 我哋讲翻咧，其实而家得翻一分钟，不过咧我哋要讲下，因为曾荫权咧听日就判啦，我哋今晚系礼拜二录音，嗱，因为咧 听日播嘅时候佢已经判咗啦， 播嘅时候已经录咗，佢已经系判咗噶啦，咁但系咧我哋都系估计。同七警差唔多，可能都系两年左右。我都估两年左右。 我哋冇到韩牛，我同阿Tony今日食饭嘅时候都讲，系两年左右。 系，我都估两年啦。 但系我估跟住连除俾保释，跟住咧就过几年后嘅事啦。 即系有机会俾佢保释嘅，就唔使坐住嚟上诉，就保释就翻屋企就等上诉。 喂，你会唔会好似老萧咁噶？屌你老味，话佢唔会坐嘅，起码搞四五年，跟住即刻连除判佢即时入狱噶啊！ 我唔敢讲喎，其实我想佢即时入狱，因为我唔中意佢。我系九七年争到佢，而家我系想佢即时入狱嘅。咁但系我想，我依个系我主观意愿啫，未必得噶嘛，系咪？ 即系你主观愿望，就是客观分析。 系啦，我哋主观意愿。不过咧，如果佢听日咧，其实理论上，因为基于佢72岁吓，咁啊又话晒都做过特首，系嘛？咁啊，即系有机会俾佢保释。就上訴，就喺屋企就等你提埋啲存款出嚟打官司，就洗晒你律師費，係嘛？咁你將你以前畢生所累積嘅、所慳翻嚟嘅、所掠嘅著數、政府嘅好處，全部和盤托出，俾依個英國御用大律師同埋俾堂費，係咪？我估計都係咁啦，係嘛？咁對佢嚟講最好嘅結局嚟㗎，叫冤枉嚟就瘟疫佢啲錢， 買比較瀟灑啲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咪啱啱好咯。 其實冇問題㗎，咁佢仲有一層樓嗱，一層樓咧喺麥當勞度都值5000万嘅，老師講錯啦。 咁佢可以俾個仔啊嘛，佢係帶唔到走㗎，咪俾個仔咯。 唔係咯，你住唔曬㗎啦。 係啦，冇錯啦，係嘛？你冇福享，冇福消受， 係 啦，豪宅你就住唔到啦。系咪费事住蜗居啦嘛？ 蜗居东海花园吓， 系啊！人哋都话啦，卖子宫都2000万啦，冇2000尺嘅楼都住唔到人，系嘛？寻晚你冇睇电视节目咩？我真系冇睇，等阵间拉少 第三节先屌佢老母，真系。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倾过。